真切的声音。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价狂人辽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潮流梦工厂的直播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妮。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梦。 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聊聊增肌那点事儿。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针对很多的这个应该说是瘦子而做的一期节目，所以大家有任何的这个关于增肌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这个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是通过微博搜索活力982，一直播也可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对，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来了一位这个健身教练，叫做任鹏涛，我们就亲切地称呼他为涛涛老师。涛涛老师他是从事运动8年，健身4年，然后从事这个健身教练行业3年，也是北京赛普健身学院的全能私教认证，北京市健美协会认证，反正一堆的认证。 对， 而且他的这个擅长的领域，除了增肌和减脂之外呢，还有这个小团体课，也是涛涛擅长的领域。来，涛涛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可以靠近一点我们的话筒。 大家好，我是任鹏涛，是一名健身教练，现在就职于 Model 精品健身。 啊，刚刚涛涛的这个介绍看起来他还有一些紧张，相信在之后跟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涛涛就能放开一些了。 是的。 同时提醒大家，就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这个刚刚我们所说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 没错。 首先呢，我们还是跟惯例一样，先进入我们的潮流风向标，为大家分享几条跟健身还有跟这个运动相关的资讯。好的，欢迎回来。潮流风向标，首先为大家分享的第一条资讯呢，是一个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恰好相反的一条资讯啊。这是和减肥相关的，一个428斤，428斤，我没有说错啊，428斤的小伙子，3个月减了100斤，然后他原来呢是穿这个8个XL 号的衣服，在减了这个 8XL， 就是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 非常胖的那种。 对啊，428斤呢。 对，其实可以，无法想象，其实不是 无法想象，一会儿看一下视频就可以想象出来了。 好， 他在这个武汉的一家减肥训练营里面，然后通过1个月的时间减了100斤。起初减肥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太胖，让自己 对。 开始自卑，追女孩也出现了问题。 对， 然后他现在 对，因为这么 就是很这种体重的人，他不仅是身材的外貌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 嗯， 他自己自身也会有一些疾病，所以会 心理疾病是吗？ 我指的是身体上面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什么高血压呀，高就是三高，就是一般这种肥胖的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高血脂、高血压， 对对对，所以他肯定会很不舒服。 对，嗯，也是从健康的方面考虑，再加上从这个可能想要追喜欢的女孩，但是因为自卑不敢去追这个方面考虑，他参与了这个减脂训练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故事。 我4年基本上没有运动过，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会吃夜宵，我每天晚上都2点多钟才睡，我现在很想喝2杯奶茶，我好纠结。 就是每天早上都吃，那你有没有做的 我来这个减肥营快3个月了吧，来的时候是428斤，今天早上称只有331斤呢，减掉了97斤。来这里之前是买的最大的8个加的，那已经是人找的最大的衣服了，穿起来还是那种有点紧的那种，鞋子也挺难买的，网上那种51码的鞋。这么胖肯定对生活造成了特别多的不便。有一年回家，那高地的厕所比较小，进不去。然后就4个多小时没上厕所，还有读书的时候喜欢一个女孩子吧，心里特别的那个自卑，就不敢跟她说嘛。做了很多年好朋友吧，前1-2年她有结婚了嘛，我自己也挺后悔的。后来出去工作之后，因为做的比较轻松的那种工作，就发展到我来这里之前的4个月。每天就7:20到7:30这个时间段我们起床，然后到生活老师那里称体重，9点到11点2个小时的运动嘛，中间有10分钟的休息。 所有课里面哪一课你最喜欢？我看你打篮球的时候，你们笑的是最多的。 别的比较枯燥。 啊、 嗯，这个会带一点娱乐性质。 人家说啊，你80多天就瘦了快100斤了，表面上看起来挺容易，但是其中你吃不能怎么吃，你而且每天还要运动那么多，倒没有特别坚持的下去，因为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生活中，都已经到了必须要减肥的地步。 这个分量够吗？你觉得？ 还好，10万斤，分量大概只有来之前的100斤。 有时候也有想过自己瘦下来的样子吧，也不会想特别多，就是说就瘦下来特别帅啊，但是应该比现在都是好特别多的。 脂肪百分比降到6%， 就希望能瘦到200斤以下。然后我现在也有一个喜欢的女孩子了，等我瘦下来，我会跟她讲。 其实我刚才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小胖子还是蛮可爱的， 嗯， 就是他还是蛮励志的，而且他可以坚持下去。 对， 你知道，其实很多就是这种减肥的过程当中，咱们不用说这种400斤的了，就是哪怕就是一梦在这个减肥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 就是也是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坚持不下去啊，或者是坚持2天真的不行了就开始吃夜宵啊， 对， 这样的 晚上的方便面最要不得。 对，是这样的。包括运动也是，就是减肥这个过程当中， 嗯， 真的是需要你去持续坚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嗯，所以他在80天内可以减掉100斤，对吧？ 200斤， 200斤，一百斤吧， 100斤，八十天瘦了100斤嘛， 3个月，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还是蛮厉害的这个小胖子，对，所以真的应该为他鼓个掌。 哎，同时我也想问一下涛涛，就是一般情况下体脂率降6%，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能够就是减下来是比较正常的？ 那您得看从多少减到6%。 从多少？ 对， 就看他的基础的体脂率是多少。 对，啊、如果是像正常男性的话，18%减到6%，可以说是要付出很多很多了，因为6%已经是非常非常低的一个体脂率。 彭于晏就是6%吧？ 彭于晏，我记得怎么是0%？ 那肯定不可能， 没有体脂，没有体脂。他说他是零脂肪。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对吧？ 脂肪，人体的脂肪，重要脂肪都得占到4%。对，如果是低于5%以下的话，就显得很不健康。不是说脂肪越低越好，它会显得很不健康。 明白。 对，脂肪也有很多好的作用。 对，其实今天对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也是就是教你怎么增肌嘛。 对， 也会给大家讲一些关于这个增肌的前提下，这个脂肪到底应该去，你到底是应该 脂肪往哪儿 走，少一点？ 对，这些脂肪分配比例这些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第二条资讯吧。 我们第二条资讯呢是运动辣妈。35岁的妈妈呢很爱运动，身材呢也很娇小，送7岁的宝宝呢上学被当成姐姐。哎，这说的好像我们的小雨姐啊，对吧？哎，这个是9月26号斯巴达勇士预热赛在上海五角场举行。36岁的辣妈呢在现场呢参加了徒手训练、障碍训练等所有的项目。她坚持了运动10年，身材这个体态呢非常的娇小，而且非常年轻。送7岁的儿子上学的时候呢，经常被误认为姐弟。然后这个妈妈就说了，我希望给儿子展现妈妈最强大最厉害的一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 我是一个85后小老鼠，因为一直非常喜欢运动，所以来参加了这次斯巴达的这个活动。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有运动，那到现在为止的话也已经有差不多10年，差不多会画1个小时，或者说是在每天中午的时候，可能吃饭吃得快一点，去花半小时跑个5公里，或者说是在下班之后啊，去健身房，去那种团操课，去上1到2节的团操。因为看上去的话，可能很多觉得不像是30多岁的，像带我儿子去上学的时候，有很多人也会觉得啊，是不是你带弟弟来上学？因为运动的话，其实是会让我们自己新陈代谢变得非常快，那有可能整个人会看上去比较年轻，女孩子显年轻都会觉得很开心吧。有了小孩以后，我希望展现给他是最妈妈最厉害最强大的一面。他一直会觉得妈妈很厉害，妈妈很聪明，妈妈很漂亮。 在看完了刚刚的这个妈妈之后呢，我跟一梦都是非常统一的，就是说了这个妈妈真的跟她的儿子很像姐弟啊。 对，其实在读这条资讯的时候，我印象当中这个妈妈应该就是比较留了长发呀，然后比较温婉的那种感觉。 对，女性化的一个 形象。但是当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会发现、 干净利索， 这个妈妈就是像一个那种假小子一样，就是留着一个很中性的一个发型。然后包括刚才看了她这个肌肉线条啊等等，所以她真的是很爱这个运动。而且这个上面也说了，就是坚持了10年的运动， 坚持10年， 对，其实很不容易的。 让我们坚持几个月，我们都很难做到。 对，而且 她 才 爱好吧， 对，而且她才35岁，就看起来完全不像。所以运动真的是使人年轻。 对于这个说法，涛涛同意吗？ 当然同意了，健身你得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对对对， 那我来采访一下你，你们健身房里面就是接待的最大的客人是多大岁数？ 嗯，也有60多岁的。 60多岁 有。 但你感觉就是他们是那种应该算是很经常运动的，他们的那种精气神跟其他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嗯，一个你能完全能看出来他的一个皮肤的弹性，包括一个人的气质，你完全能够把它区别于他的同龄人。像有的一般60、70岁都感觉连走路都是 晃晃悠悠的那种感觉。 然后像如果是你要经常健身的情况下，像60多岁你的皮肤还是保持很好的一个弹性， 很紧 致，是健身的一个好处。 嗯嗯 嗯， 对， 嗯， 包括健身的时候他经常出汗啊，就是这种代谢其实对我们皮肤都是有好处的。 对，有好处。 嗯嗯 嗯，在刚刚我们一梦跟涛涛聊了这么多之后，相信大家也已经知道了健身有多少好处了。 对， 接下来呢我们再分享一条跟最近热映的电影相关的一条这个资讯。 嗯， 关于邓超，他呢为了饰演这个影这部电影当中的叫做靖州和子瑜的这个角色，在饰演靖州的时候是3个月的时候增肌了20斤，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很相关，3个月增肌了20斤。 是的， 然后之后呢又花了2个月瘦了40斤，然后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就是分饰二角的自我贡献的一个非常非常敬业的演员的心。 没错， 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他的一段纪录片来了解一下他的这个增肌之旅，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我到底是做2个人一个电影里做2个角色，哇，你看到你就觉得空间大到我都有点吃惊。他们需要赶紧去做太多的事情。20斤，从年后用狂练，花2个月时间先壮起来，那只是外形，那外形很重要，就是电影里那个视觉。我能实打实的脱了给你看，大家才会相信你为他做的东西。每天收工我进门，你回去教练站在你家楼下，来吧，握上那个东西啊，同时那个快感又是变成我们教练。特别机械的每天，因为我知道未来的那个镜头。你会在那晕倒过去吗？你会 放下，给我讲， 经常想晕倒，但是这都是他们，子瑜就得是这样，你没有这个做不了子。 挨饿的时候，其实我是快乐的，因为我知道子瑜需要它，不得不这样做，我必须得这样做。我的快乐就是来源于这儿。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刚才看了一段邓超在拍这个张艺谋的作品《影》当中，一人分饰两个角色。 嗯哼， 对，他前后这个对比其实还是蛮大的。 对，先是增重了三个月，增肌了20斤，在拍完《镜中》之后拍子瑜又迅速的两个月瘦了40斤。 对， 哎，这个时候我就想问一下我们涛涛，就这个增肌20斤，三个月增肌20斤，这个速度是怎么样的？ 三个月增肌20斤已经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水平了。 嗯， 像一般增肌的话，一个月能看出来一个自己能知道的看出来的效果。 嗯， 但是三个月能增肌20斤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嗯，那这个两个月瘦身40斤是一个什么样的？ 像如果瘦体重的话，两个月瘦40斤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因为体重的话，它掉的会比较快。 嗯， 对，体重的话掉的比较快，让增， 但是增肌不太 是有点难。 就其实增肌是比减脂要难很多的一个 事，对的，是难一点的。 嗯，那一般情况下就是增肌，刚刚我们看到就是在他的邓超纪录片里面，他是有大就是很多的这种运动的镜头，在减脂的那个那一部分的时候是很多的他的食谱，这是不是也是从这个增肌其实很重要的是要去锻炼，减脂的话你也许通过饮食和少消耗也能够做到呢？ 对，如果是光通过饮食去改变，比如说少吃一点，然后吃一点膳食纤维比较高的谷物类，然后去改变自己的体重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不运动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个平台期，要是再想突破的话会很难。比如说你减掉10斤之后， 再想减 就稍微难一点了啊，还得尽量还是通过健身运动的方式会好一点。 哦，这样的话我们就更清楚了。 对， 这个减脂虽然你在这个少吃表面上看起来是有这个效果的，但实际上它会很容易让你自己进入一个瓶颈期。 对， 进入这个瓶颈期之后再往下减就成问题了。 对，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分享一条这个关于健身教练他的增肌的事情，一梦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这个健身教练呢为了增肌每天狂吃40个鸡蛋，老婆也是这个健身认识的。哎，这个广州38岁的黄义祥呢是一名健身教练，他说了为了保持身材和增肌每天要吃40个鸡蛋，鸡蛋要到菜市场的这个批发。自己呢 太贵了， 对，以前这个身体不太好，那我觉得他应该养一个母鸡比较划算。瘦的跟这个排骨一样，从1995年开始健身，一直坚持到现在。健身后呢是另外一种生活，这是用钱买不到的。我说实话，就是我也健身，就是有健身的这个经历，我是觉得我当然不用健身啊，但是我每天还是坚持吃2个鸡蛋，因为要补这个蛋白嘛。 对对 对，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他每一天都要摄取就是一定的蛋白，才可以维持这个身体的平衡。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就是我撑死吃2个鸡蛋我就已经顶死了，他居然可以吃40个鸡蛋。 对， 就包括我以前有一个就是个朋友，就是男生 也来过我们节目的， 对，方威，对，他以前也是说过这个鸡蛋这个问题，他也是要增肌嘛，所以他说要吃什么10来个鸡蛋，他说他已经就呕吐到不行了。然后这个人黄义祥这个教练居然可以吃40个鸡蛋，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40个，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视频吧，看看他到底怎么吃这么多鸡蛋。 这个是今天的伙食吗？ 对啊，大概40个吧。一般训练完了都会吃8到10个，甚至20个。 广告店的人怎么吃都没所谓。 吃鸡蛋我平均下来每天大概是20到30个，需要可能最多增加到40个，刚开始肯定吃不了了，对不对？你的胃容量是有限的，慢慢吃慢慢吃，你的胃容量开始增大，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我都是在菜市场批发的，批发价一箱大概是150左右吧，标准量一天一托30个，12托，一个月就大概3箱了。一个是保持，因为你鸡肉有那么多，你要维持必须要相应的材料供应给他。第二，我还想继续增长，以前身体很差嘛，瘦得跟排骨一样。95年左右就去健身，然后健着健着我觉得我挺喜欢这个的，所以就一直坚持到现在，练了差不多20年了，20多年了。健身前是一种生活，健身之后就是另外一种生活，而这种生活呢，很多钱都买不到的。我现在能扛起300斤蹲下站起来，而且还挺轻松，中途没有出现问题，20年后我依然能坚持这个重量。你可能钱很多很多很多，但是你的身体跟我比起来，你这个资本就差得太远了。也累啊，每天10个小时左右重复同样的东西，谁都累啊。我老婆就是健身房认识的，那没办法，做教练你找对象只能在健身房啊，因为你一天到晚都是在健身房。 好的，我刚才看了这个黄一翔教练啊，我刚才看了他就是剥了那么多鸡蛋。其实刚才我也问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涛涛教练，也说了，其实说实话，就是大家如果想增肌的话，就是可能要摄入很多蛋白，因为首先它要增重嘛，先是。 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补蛋白的这个方法呀，不只是吃鸡蛋。 很多样的， 就是你可以就是多吃一些牛肉啊，就是这种肉类的呀，包括牛奶啊，其实都可以这种摄取蛋白的。 对， 但是就是不一定就像我们这个黄教练一样每天吃40个鸡蛋，我觉得没有人能这么坚持下去，很难， 摄入量太单一了。 对，大家可以就是变着花样来嘛，对不对？ 对，在刚刚分享了大概4条的资讯之后呢，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差不多也就到这里结束了。在下一节当中呢，我们将会让这个涛涛教练给我们介绍更多的具体的关于增肌方面的知识，然后也请大家能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直播，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或者是在微博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提出你关于减脂增肌方面的问题，正好我们的涛涛教练在这里也可以为大家进行一个一一解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先休息一段时间，广告过后再回来。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改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驾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姐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好的，潮流梦工厂，欢迎大家回来，我是佳妮。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我们进入到了超模养成记的这个板块啊。 是的， 在这个板块当中呢，将会由涛涛教练为我们解答一些我们起先这个准备的一些关于增肌方面的问题啊。 是的， 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在我们的节目是可以看的，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或者是在微博一直播当中搜索活力982，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在视频直播当中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进行积极的互动，有任何的关于这个增肌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就是聊一聊，正好我们涛涛教练在这里。然后同时呢，如果现在网络不太方便的话，也可以通过 FM98.2 AM927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简单的先聊一下这个。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涛涛，就是关于刚刚的我们看到邓超他的这种快速的增肌或者是减脂，这个效果好维持吗？ 其实健身就是一种长期的过程，如果是短期达到一种效果，其实是不好维持。你可以参考一下，就像《战狼二》，大家应该都看过。比如说吴京练的身材那么好，然后后来《战狼二》播出完之后，他的身材不是也是反弹的特别快？对， 很快就走样了。 对对对。 啊，也就是说，他们这些演员其实为了迅速的融入到这个角色当中，然后进行了这种 高强度的训练。 对对对。 但当他们一旦停下来之后，其实反弹还是很快的。 对对对。 对，是这样的，就哎呀，其实我感觉这个增肌这个过程还是挺困难的。那其实 一直练啊。 对对对，其实我在增肌这上面算我是真的是一个小白，不太懂。因为一梦呢，一直都是被称为是个我啊，一直是被称为这个瘦胖子，就是我可能看起来不是很胖，但是我其实身上有很多的肉。 报一下你的体脂率吧。 而且我的体脂率呢是28%。 啊，确实看不出来， 这是挺高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女，可能我就像你说的，就像我们这个涛涛教练说的，有的女生这个骨架小，她显不出来。 对。 但是其实如果你量一下你的这个腰围，就是女生一般超过了80，她可能就是这个体脂率会比较高，或者是你用你这个手握住你这个腰这块这个厚度，大概就是有，如果就是2厘米这么厚的话，或者再多一点点的话，就是说明你的这个体脂率会比较高。 我怎么捏出来了一层皮？ 你是一层皮，我真的是一层肉，你知道吗？就是一坨肉那样子的。就是我的一般的这个目标呢，就是哎，我要塑形，我要把这个体脂率就是要降低，就是这是我的一个目标。但是其实像很多这样的一个健身小白呢，他们就会觉得，哎，我增肌到底是要减肥呢？是要减这些脂肪呢？还是要增这些脂肪？ 增肌， 就是我先就是要有一定的体脂率，然后我 才能够去塑造。 对，就是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误区，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教练，就是在我们想增肌之前，我们这个，但是是不是过瘦是有问题的，就是会对这个增肌有问题？ 你说这个脂肪含量吗？ 就在我们如果想要增肌的话，我们是不是先判断一下自己是如果过胖怎么增，过瘦怎么增？ 对 啊，其实像脂肪和肌肉是完全不搭边的。 哦， 如果说你要增肌的话，你可以就是增肌整个过程中，然后可以把脂肪增肌，也有助于你去减脂，因为肌肉它的代谢包括也能增肌的话，提高你的基础代谢， 嗯， 有助于你去减脂肪。 嗯 啊，如果 它是可以同步的一个行为， 也不是同步的话有一点点困难，但是也不是不可以。 嗯， 对，但是可以确定一点，就是如果你增肌增得非常好的情况，肌肉含量比较高的情况下，会让你减脂的速率会特别特别快。 哦，是这样子的。 对，但是没必要去增脂肪，你增脂肪你还要把它减下去，本来你脂肪就够多了，你感觉我身上的肉比较多，然后脂肪比较多，为什么还要去增脂肪呢？ 没有，我指的是就是有一部分的人他的脂肪率很低。这个影响增肌吗？ 这个也不怎么影响，其实脂肪特别低特别低，但是有一些维生素了，它是有脂溶性的，需要保持一点点脂肪啊，去让你的身体帮助你身体去吸收一些维生素，促进你的增肌，但是也不用特别高。 是这样， 保持一定的体脂率去增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我明白，就是因为我有一个男闺蜜吧，她也是要练增肌，然后她现在就是我那一阵看她吃的很胖，就是她吃的胖起来了。 对， 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整个的脸都胖起来了。 在我的印象中也是，好像增肌你必须得就是，尤其是那种特别瘦的人，他要增肌的话，他得通过就是大量进食，先让他有那个型。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刚刚涛涛说的就是，你不一定非得要就是增肌要长脂肪才可以。那这个是怎么说？就是他要专门的限定饮食还是怎样？ 其实健身的话，饮食确实是非常重要。但是也不是说现在有很多误区，就是好，我特别瘦，我什么都可以吃，我要吃的特别胖，然后再减下去我都很壮了。其实你吃的特别胖，长得很多脂肪的情况下，你要是想要把肌肉线条显现出来，你还要把你吃的那些脂肪去 还得要再减下来。 对，还得再减下，整个过程是完全没必要的。你要增肌的话，尽量去选择干净的增肌，比如说饮食你要吃的稍微控制一点，干净一点。干净一点你应该知道什么意思，就是 解释一下吧。 啊，干净一点就是不是说不卫生，就是尽量选择比如说 单一的吗？ 碳水化合物要控制好， 碳水， 啊，对，多摄入一点。然后蛋白质维生素这些都需要合理的去摄入。但是也没必要说好我吃什么油炸的东西，包括一些糖分比较高的东西，这样 故意让自己胖起来，没有必要这样。 对，你身体没有，你身体如果你训练量不够，你消耗不了那么多的情况下，你长得多了脂肪看着也不好看。 对，只会是成为你的赘肉和肥肉。 对对对对对， 这也就是先消除了一个谣言啊，就是说我们增肌一定要长胖，这是不对等的关系。 对对对， 大家记住了吗？ 对， 哎，正好刚刚涛涛说到了这个饮食方面呢，我们这里也给大家就是准备了几个网上面流传的增肌期间的原则，我们请涛涛来给我们评价一下。这个原则一叫做频繁用餐，他这样说道：仅靠一天三顿饭，别指望增长有效体重，只会长肉不 长 膘。 一 日三餐的吃法会让你每顿都吃下大量的蛋白质和脂肪，你的身体一顿饭只能储存这么多热量。猜猜这样的话结果会如何？就是肿胀差劲，这样的说法对吗？涛涛， 其实也不是说特别准确， 不是特别准确。 对对，因为健身的情况下尽量就是少食多餐，比如说好，你三顿的一个量你分为五顿去吃，然后每顿吃个七八分饱，然后这样的话你的身体吸收率也更高一点。对，不会造成一些营养浪费。对， 但是他这上面说的就没有规定这个量。其实你让你少食多餐，其实吃的这个量总量跟你吃三顿饭是没有变化的，是吗？还是要多一些？ 尽量是根据你的身体吸收率去多一些。如果你吃的特别多的情况下，你也要看，第一看你的身体吸收率，第二看你的训练量。如果你的训练量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尽量没必要摄入特别特别多的一个食物和热量。对。 如果你要是训练的特别高强度的话， 对对对对对对， 你就可以再稍微的加大一点你的营养的摄入， 对，多补充一点能量嘛，然后让你的身体去更多的去有效的去消耗。 好，那我们刚才说这个原则一，再来说一下这个原则二。原则二呢，就是食物种类一定要多样。怎么说呢？就像我们经常会变换训练计划，以免产生枯燥感是一样的。增肌得经常变换你的食谱，这不仅使你的这个膳食均衡，还能让你了解自己身体对不同食物的反应。别吃一成不变的东西，就像我们在这个潮流风向标里面读的那条资讯一样。那位教练呢，就是一天吃40个鸡蛋，每天都要吃40个鸡蛋， 很单一， 就是循循的往，就是反复的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不仅是你，就是 主要是就是从咱们不从这种专业角度来看，就从我们人性的角度来看，这个太反人类了。 是，就是我觉得还是挺难坚持的，而且健身，我说实话本身就是一个很难坚持、比较枯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枯燥的一个过程。 对，你如果你还就是对饮食上面的话，这样去太过于苛刻的话，反而我觉得效果不一定会很好。 那请涛涛给我们评价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食物种类要多样，能不能再给我们补充说明一下，或者说一下它合理不合理？ 其实健身的情况下，你确实饮食很重要的，你要进行一些饮食的均衡、营养的均衡。比如说碳水化合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你需要去摄入，以供于你去锻炼。第二，蛋白质呢，促进你的肌肉合成，包括身体的一些也是储备能量吧。然后一些包括蛋白质，然后脂肪也要摄入，包括人们谈之色变的脂肪，说什么我要健身我就不能吃脂肪，其实脂肪是非常好的一个。 脂肪是在健身当中很有必要的， 对对，很有必要。你需要一天大概摄入一些很好的脂肪，有助于你身体吸收更好的脂溶性维生素。 对， 对，而且造成一种营养均衡的情况下，你的身体会更好的去吸收，而且你也有助于你去开心的去锻炼，没必要说好我一直就吃这个，一直就吃这个。也没必要像那种苦行僧一样去健身。 对对对 对， 健身可以变得很有趣，很有乐趣。 对，可以变得很有趣，很有动力去训练，很开心的去练。 对， 我们健身餐也可以搭配出不同的花样来吃啊， 是 不是？ 啊、对， 对对。 今天吃这个牛肉，明天吃鸡胸肉， 对、 啊，后天吃鱼肉。 对， 对， 对，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健身呢，你一定要给自己就是有一个目标吧。 对。 你不能盲目的去健身，然后你盲目的去健身的话，你慢慢的就坚持不下去了。所以比如健身一定要有一个目标，比如说啊，我这一个月我要把我的胳膊练成一个什么样子啊，我要它有线条，或者是我要它有肌肉，或者是啊，我两个月的目标是什么，三个月的目标是什么，是这样去给自己定一个小小的目标去实现。 对， 而且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坚持的一个过 程，是一个人生的马拉松。 对对对对对， 需要用一辈子来跑。 对，是这样的， 除了小目标之外，还要有长远的目标要坚持。 对，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他这里讲的到第三个原则叫做摄取足够的热量。这里应该就跟涛涛刚刚讲的这个要摄取一定的脂肪有一些就是有种包含关系吧， 关系是吧。对， 在这个增肌的过程当中，热量他这里说到了这个摄取足够的热量，应该都是我们都能够理解的。但是这个摄取热量，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摄取热量是最可取的？涛涛能给我们推荐一些摄取热量的方式吗？ 摄取热量，其实你可以吃，然后比如说吃一些比较，对啊，你可以吃一些碳水化合物，然后比较对，比如说你训练之前，你可以比如说吃根香蕉，或者是吃个燕麦片，然后 巧克力可以吗？ 巧克力尽量不要， 热量有点太高了，是吗？ 不是，它的脂肪含量也挺高的，因为你训练之前如果是 吃巧克力之类的东西，它抑制你的身体的生长激素，能让你的增肌变得非常困难。 哇，还有这个说法啊！ 但不是说吃黑巧克力就还好吗？就那种纯黑的巧克力， 尽量不要就是训练之前吃。 哦， 平时的话你可以比如说吃一块也行。 嗯，我是觉得吃巧克力这个、你在训练之前吃就不怕呼嗓子吗？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啊，有的人呢他是真的是很忌口，非常忌口。 对对对，有。 但是有的人呢他就不忌口，比如说我们后面的这个袁一姐姐，袁一师姐。他就是也是我们的主持人啊，他就是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不是很忌口， 但他练的强度大， 但是 他 练的强度也是非常大的。你像有，而且我觉得他应该是新陈代谢会比较快一些。 对，也是 也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对，就是其实 不用顾忌吃， 就是如果你想保持你的身材的话，你可以就是正常的去吃东西，然后正常的锻炼。但是如果你想塑造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体型的话，尽量的 需要控制你的饮食， 尽量的还是要去控制自己的饮食是很关键的。或者是你可以在这个饮食上面可以给自己打一个奖赏，比如说，哎，我坚持了一个月 打卡， 对，我其实可以偷偷不也不算偷偷吧，就可以 奖励自己一顿方便面， 吃一次， 对对对，算是 七 天三， 对，吃一次火锅呀，就是这种比较垃圾的。 对对对，到一定阶段了， 对对，什么肯德基麦当劳这样的一些食品吧，就是可能对我们平时身体不是太好的这样的一些食品， 对，要综合的来看， 对对对， 不能天天吃就行了， 对，不能天天吃就行了。 哎，那除了这个就是食物摄取热量之外，还想问一下涛涛，补剂摄取热量这个靠谱吗？ 你说健身的一些运动营养补剂是吧？ 对， 对，其实健身的运动营养补剂还是挺有必要的。比如说你健身完之后，你的身体迫切需要蛋白质，需要去营养去补充，然后当然了，一些肉类、鸡蛋什么的，对你的身体是也蛋白质含量也是很高，但是它不容易让你的身体去吸收。 对，吸收是一个过程。 对对对，吸收很重要。 消化。 对，你需要好几个小时，你才能把这些肉类的蛋白质什么的吸收好。然后其实你比如说蛋白粉，最常见的健身的。蛋白粉就很容易让你的身体吸收，所以说健身完之后，你的身体迫切需要蛋白质去补充，这个时候，蛋白粉这种营养补剂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嗯， 也就是说，补剂它是一种能够让我们就是快速吸收、有助于我们吸收的一种东西。 没错。 对。 但是我们要是平时要通过食物方面来摄取这个的话，相对来说就有点不好吸收，就还存在一个消化的问题。 对对，其实你要根据你的身体吸收，每个人的身体吸收都不一样。 那。哎，我确实每次都看，就是总有那个健身的人，他们会提一桶那种色彩鲜艳的、色彩鲜艳的东西，对对对，然后进健身房，然后开始咕咚咕咚咕咚咕咚，那种东西也不是蛋白粉，它是什么东西？我就想问一下。 其实那种瓶瓶罐罐的， 能量水吗？ 不不不，有什么消化酶了、肌酸了、谷氨酰胺了，比如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大多部分啊，有的人就是不怎么了解没那么透，就是也是掂着瓶瓶罐来健身房， 就一顿瞎喝的， 一顿瞎喝，喝完之后训练量也不是很大，然后就走了。 那这样他们会不会反而就是会增加脂肪？ 很难练出好的效果 哦， 很难，那是瞎喝就是。 对，就是瞎吃瞎喝。 很多这种健身房，很多这种。 对, 对, 对， 所以这补剂其实你也得根据自己的状况去选择。 对，你要第一是吸收，比如说你要合理的去吸收，对，合理的去摄入。比如说你今天状态非常非常好，然后或者是状态一般，或者是就是今天啊我比较困，我没什么力量，没什么劲儿，你可以喝点肌酸，喝点氮泵，提高一下运动表现、运动集中力，避免你训练当中的受伤，也能提高你的运动表现。对，是这样去使用，根据你的身体状态去使用运动补剂会更好一点。 就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具体的条件，这看碟下菜， 对， 来选择。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原则四和原则五，就是刚刚 说的蛋白质和碳水。 对，涛涛提过的蛋白质和碳水，他这里说这个蛋白质每餐摄入40至60克蛋白质，六顿饭300多克。什么？这是一个计算法则吗？ 然后增肌不是身体的首要任务，生存才是第一位。蛋白质摄入不足将会让这个器官从你的肌肉组织里面掠夺蛋白质。嗯，也就是说平时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蛋白质都是非常重要，在增肌的时候是更重要的。 对 对 对, 对， 其实就是锻炼的时候其实也应该相对的吃一些碳水。 对, 对， 碳水也非常重要的、 就是、也非常重要，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嗯、就是你千万不要就是为了减肥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不摄取这个碳水，其实对你身体也不是太好的。 嗯，在这个下一条原则他也说到、嗯、不摄入足够的碳水会让你在训练的时候感觉像是背了一只熊。 对 就是这个相当于没有吃早饭就开始健身那种感觉， 就是很累嘛，就非常累。 哎， 身体没有能量嘛？ 对， 没有能量。 对， 没有能量的时候，是不是健身就其实是一个事倍功半的过程？ 对对对，其实如果你要增肌的话，你、嗯、增肌的话，你训练之前不摄入很好的一些碳水化合物， 嗯， 你身体没有能量，你去锻炼，它你身体的能量去需要。你身体比如说肌肉了包括脂肪了去提供能量，这个时候就是在消耗肌肉了、嗯、就达不到你这个增肌的目的了。 嗯， 对吧， 也就是说你体内的你的这个能量不足的情况下你会消耗的首先是肌肉不是脂肪。 对，肌肉提供的能量远比脂肪提供的能量要好得多。 是的，对。 那说到这个我又突然想了一个事情啊，就是如果我们在减脂的时候做减脂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然后减少饮食，会不会也会导致我们肌肉的一个流失呢？ 也会， 也会， 其实也会。 这是不是就是这个减脂和增肌不能同时进行的原因？ 就是它两个会冲突。 会冲突。 对，会冲突。 具体是怎么？ 嗯，比如说你要是增肌的话、嗯、你需要摄入很多的碳水化合物包括蛋白质，这样你去增肌、 嗯、 如果是减脂的情况下你要尽量去减，稍微减少一点，你需要做很多很多有氧运动， 嗯， 去减脂当然是很有效的、 嗯、 比如说无氧运动和有氧运动相结合的训练， 嗯， 对你减脂非常有效。但是如果是增肌的情况下可以少做一些有氧运动，对，它因为有氧运动的情况下它很容易消耗比如说你的肌肉， 嗯， 比如说你会出很多很多汗流失很多水分，增肌的话要补充水分是很难的， 嗯， 但如果你增肌的情况下好不容易补充了点水分，比如说你通过有氧运动消耗了很多水分，这样稍微就冲突了，对吧？ 哦，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这个体脂率过高的人，我应该是先减脂再增肌，这是一个正确的过程。 对，也可以，当然也有是先 增肌，直接增肌， 也有先增肌再减脂的， 嗯， 也有先减脂后增肌的， 先增肌再减脂， 这两种都有两种说法、 就是嗯、先增肌再减脂就是你先通过一些办法让自己的肌肉含量达到一定的水平然后再去开始减、 嗯、 留下肌肉。那刚刚不是说了不能，它是效果是冲突的， 对， 留不下肌肉吗？会先消耗。比如说 我现在就在增肌，然后我保持我现在的体脂率、 嗯、 然后我去吃很多很多东西，然后我去通过大量的去无氧去训练、 嗯、 然后比如说我增到一种程度之后，然后我再去通过改变我的饮食改变我的训练方法、 嗯、 去减脂去减脂的情况下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去摄入一些营养补剂，比如说、 嗯、 肌酸啦，支链氨基酸，然后去减少肌肉的流失， 就是达到一个指哪打哪的效果，就是很精细的来 布置，对，这样更科学更有计划去训练、 啊、对， 也就是说我这个增肌和减脂它是可以交叉的，但是、 嗯、 在交叉的过程当中呢它是需要你去科学的去计算去布置， 对， 你要时时刻刻来掌握你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的这个减脂和增肌的效果你自己才明白，你才能够就是看碟下菜这样， 对对对， 是吗？ 对 啊，好，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 嗯、 最后一个原则啊、 嗯、 就请我们涛涛简单评价一下每餐吃蔬菜。刚刚没有说到蔬菜，说到碳水了，说到脂肪，说到了蛋白质，那蔬菜对于增肌的人来说必要吗？ 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其实蛋白质分为植物蛋白和那个动物蛋白，刚才应该是都说的一些动物蛋白， 嗯， 像植物一些蔬菜里边也有含有很多的植物蛋白，然后对人体也是非常好的，然后蔬菜里面的一些维生素了包括是对身体你肌肉的合成是非常好，也能维持你身体的酸碱平衡， 嗯， 这个对你的身体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嗯， 刚刚在说这么多蔬菜的好处之后，我们总结一下，就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增肌过程当中，食品蛋白质不能缺，碳水不能缺，蔬菜不能缺，脂肪同样它也不能缺。 对对对对， 嗯，那总结完这个之后，相信大家对于增肌期间的饮食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 了解， 对，那我们在下一时段呢，将会针对一些网传的增肌的说法和一些这个初学者可能增肌会遇到的一些问题，请涛涛对我们做一些这个讲解和深入的讨论。 好， 同时呢，也请大家继续通过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博，微博是“活力九八二”，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直播互动当中。 是的， 有什么关于增肌方面、减脂方面的问题呢？正好涛涛在这里，大家也可以提出，让他来帮大家解答一下。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放一首歌曲，大家放松一下，整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心脏蹦蹦跳，你留下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 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脾气不好 冬天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当您步履蹒跚时，我在您身边；当您眼神模糊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记忆淡忘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老了，有我陪伴。10月14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让陪伴很长重阳节诵读沙龙在北京图书大厦温情举行，相聚重阳，听见经典。10月14日，我们一起相伴，一起相伴，一起相伴。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典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好的，时间来到了18点01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嗯，我是佳妮。在上一个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聊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增肌期间该怎么吃这样的话题。 对， 那么在这一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增肌怎样练的问题。 嗯 嗯，正好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我们从事运动8年、健身4年、从事健身教练行业3年的我们的任鹏涛涛涛来到我们的现场。一会儿就请涛涛来为我们解答一些关于增肌方面的问题。大家有任何关于增肌、关于减脂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或者是在微博上面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走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都可以跟我们提出，我们这现场就给你进行一些解答。 嗯 嗯，那接下来我们先通过几种说法让涛涛来判别一下这几种说法靠不靠谱，来指导我们如何增肌啊。 嗯， 第一个说法，这增肌得靠有氧运动，靠谱吗？ 增肌尽量是无氧运动好一点。 嗯， 对，抗阻力训练，对，无氧运动好， 就是 也就是说这、这个说有氧运动是画叉， 对对对对，如果你要是想要通过有氧运动去增肌的话，很难很难很难， 几乎不太可能， 几乎不太可能。 嗯 嗯， 好，那第二个就是增肌使劲吃使劲练就行了，是吗？ 嗯，也不是使劲吃使劲练，你需要根据你的身体吸收的，包括你的训练量，去合理的安排你的饮食量，包括 还有这个训练量， 对，还有训练量。 嗯嗯，需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你去找你到底是不是。那对于什么样的人来说，他使劲吃使劲练是 OK 的呢？ 啊，使劲吃，使劲练， 也有个度。 对，也得有个度，你不能说吃的特别特别撑，是吧？ 嗯， 对。当然，你要是训练量特别大，然后，就比如我吧，还行，训练量还行，然后每天我饭量也不是特别特别大，只能算是一般，所以说，我每天要吃的。撑的有时候撑的想吐，但是我还要去摄入很多很多东西。 嗯， 但是你怎么判别你吃的是过多会过少？ 嗯， 如果你吃的过于多的情况下，比如说你身体吸收不了了， 嗯， 身体会给你一种反应，比如说你身体会，比如说爆痘，然后小便很多泡泡，然后或者是放屁多什么的，这些都是你身体摄入过多， 也就是说，他身体会给你一个信号，告诉你说， 对对对， 你身体摄入过多了，你应该减少你的摄入了。 对，你摄入那么多也浪费了，对吧？ 那对于这种增肌的人来说，他们就那种疯狂的吃蛋清，疯狂的吃鸡蛋，这种，他们，难道就不会出现这样？ 有可能人家练的训练量比较大，也有可能人家身体吸收的没有那么多。 也就是说你吃的。这个这么多东西你必须得把它消耗掉才可以，不然的话你的身体就会给你信号，你吃不了这么多。 对对，你消耗不了，而且你身体吸收不了你摄入那么多，等于说营养浪费了。 对， 从这个 角度来说，使劲吃使劲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啊。 是有一定道理，但是没有那么严谨。嗯， 啊，就是你也得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状况 来去，对对对对， 来去判断，然后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过剩了，那什么时候是不够呢？我们身体也会给个信号。 嗯，不够的情况下，比如说你练的训练量特别大， 嗯， 你吃的没有那么多，你的身体也会变瘦。比如你本来 就 想要增肌嘛， 就是到了一个瓶颈期的那种感觉一样。 啊，比如你想要增肌，然后你吃的没有那么多，但是你训练量很大，然后这样的情况下会造成你的增肌的效果没有那么好，而且你的身体，本来想增肌，你的身体又变瘦了。 对，还反而消耗了肌肉。 对，反而消耗了肌肉，这样就不科学。如果是你吃的很多很多，然后你训练量没有达到，你这个增肌。然后就效果也是不好的， 也就是说 会增脂肪就 啊。那其实我觉得总结一下，刚刚涛涛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基于一个前提，你得了解自己的身体， 对， 你得对你的身体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控。 对对，比如说你身体，你的体重，比如说每天每公斤体重你摄入1到2克蛋白质， 嗯， 然后这样还是比较合理的啊。当然，如果你吸收特别好，训练量特别大。你也可以摄入2到3克也是可以的。 嗯， 对。 这突然让我有一种感觉啊，就其实健身它真的是一个科学的方式，它是需要定量研究的。 对 对, 对， 就跟我们那个写论文的研究方式一样的，就是你不能你说什么是什么，你必须得拿出依据来，你必须得找到就是能够支撑它的，有你的数据，然后你再说你现在是吃多还是吃少。 对对， 听得我又觉得健身真的是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 嗯，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说法啊，这个说法是在早饭、训练前和训练后敞开肚皮吃，这个说法对于增肌来说靠谱吗？ 训练前和训练后敞开肚皮吃， 对，在早饭和训练前以及训练后敞开肚皮吃。 训练前尽量是1个小时左右去补充一些能量， 嗯， 但也不是说敞开肚皮吃。 对，这吃多的话， 啊， 你难道训练的时候会难受吗？ 对啊，你要注意一些吃什么。比如说你要吃一些特别，比如说垃圾食品什么的，对你其实用 没有什么， 没有， 就对你的，就对内脏不太好。 对，你要是你是在增肌，不是去增脂肪。比如说你增了身上很多很多脂肪，一堆赘肉，也达不到你增肌的效果。你要增的是肌肉，有弹性的，很好的吸收线条的肌肉，而不是软绵绵的脂肪。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在训练前。就是敞开那么吃的话，有一种情况你真的会练吐。 有， 哎，真的是， 是会练吐，是会 练吐， 就是练吐，就是因为你那个时候没有消化好，然后又很累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下，就是会练吐。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我们刚刚说这个训练后敞开肚皮吃，我真的是觉得训练后的那个感觉并没有那么的饿。就是那一段时间没有那么饿，反而是你训练后过了一段时间后开始 突然就饿开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但是其实训练后就看你是想要干什么吧，比如像增肌的话可以就是多吃一点，但是你要减脂的话就尽量还是不要吃太多。 嗯， 对， 这还有一个跟这个问题同样相关的一种说法啊，说叫增肌 吃高热量食物。 嗯， 刚我们在讲这个食物的时候说了该吃什么，然后要摄入热量，但是高热量食物在增肌当中该不该吃呢？ 高热量的食物，如果你的训练量特别大，刚才也讲过了，包括你的基础代谢，你能消耗掉这些高热量，你可以吃。如果你消耗不掉，你训练量也不大，你基础代谢也不高，你去吃一些高热量的会增加， 那就增脂了， 对，就是增脂肪了，不是增肌肉了。 对 ， 那这个说法也就是，这以上的包括这个使劲吃使劲练，早饭训练前训练后敞开肚皮吃，吃高热量食物，都得先看你练了有多少。如果你练得多的话，你可以适当的就是增加一点自己的热量摄入， 对对对， 但如果你练得不够的话，这些都是瞎扯。也就是说这些原则只能够应用于特定特殊的这个情况下。 对，还有一点就是休息，休息和营养就是吃同样重要。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知道我最近都是基本上是在十一点或者是十点半我就睡觉了。 哎，老年人作息 是真的，我觉得早睡其实真的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而且它会就是促进我的新陈代谢会变快一些。 对对对对， 因为如果你经常熬夜的话，首先就是 皮肤会不好， 女生吧，你的黑色素会越来越多，然后皮肤会变黄，甚至会变黑，就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我们女生爱美嘛，咱们先说外表，就内部的话，首先对你的内脏很不好，尤其是对肝， 对 肝非常不好，对排毒不好。所以你熬夜，其实你熬一次夜，就是你无论后面怎么样，有的时候 在消耗自己的生命和健康， 对，补不回来的，就你白天再睡多少都补不回来的。所以在熬夜，如果你熬夜的话，第二天最好不要健身。 关于熬夜这个问题呢，对于一个开始上学的人来说完全不存在。我觉得所有熬夜的人都是太闲了。 没有，其实我为什么就是大学里面的生活，就是我因为我和佳音都是一所大学的嘛，我们一个班 的， 然后我们两个其实大学里面因为一个宿舍嘛，你就是学校里面宿舍的话人多就会热闹，叽叽喳喳的说话什么的，男生可能打游戏啊什么的，女生就爱一起聊天嘛，聊闲天， 而且有一种就是聚众熬夜的感觉。 是，就是大家会在我反正我的这个作息时间在大学当中是固定，一定是会在十二点之后睡觉。但是我自从现在毕了业之后就开始 没有人聊天了， 然后就觉得哎，其实我在十二点之前睡觉的话，比如说十一点这个样子，或者是十一点半，都比要超过那半个小时要好很多。就第二天 我就静静的看你在这里说， 真的真的，第二天 我以后要检查看你的朋友圈有没有零点之后发出的，我要作为证据。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因为我现在就是一到十一点的那个坎儿的那个地方的时候 就开始困了， 我就开始困了。其实大家早睡早起真的是身体好啊， 作息它慢慢会养成一个习惯的， 没错， 对。 那对于增肌的人来说，他的作息我想问一下，就是涛涛你的作息是一个什么样的，让我们了解一下。 我之前是也是熬夜，我之前 年轻吗？ 我之前健身嘛，一直我是以前打篮球，包括健身运动也很多，但是有时候大学嘛，刚才也说，平时在大学包括打游戏，然后聚会喝酒什么的， 这很不健康啊。 喝酒很影响健身，很影响健身， 非常 超级超级影响。 对， 然后包括休息，晚上基本上都是在一两点左右，凌晨一两点左右去休息，所以说对我的健身效果影响非常非常大。但是现在的话还好，现在一般是十二点左右就睡了。 十二点左右，这作为一个健身教练来说， 我觉得 是不是有点， 我觉得应该可以了。我因为我们下班是比较晚的 啊， 对，下班比较晚。 那你一般会就睡到几点钟？ 我一般十二点多，然后睡到八点，定个闹钟八点起来吃饭，吃完饭如果可以的话再睡个回笼觉。 啊， 那真的 还是年轻能睡。哎，这样我之前在咱们节目里面来过一位瑜伽的教练私教，他说他自己的作息时间是非常就让人觉得很恐怖的作息，每天十点钟睡觉，第二天五点起来先练练瑜伽，然后练瑜伽之后再吃早饭，这个样子。 哎，其实你要早睡早起的话，你会觉得这一天时间就会变长，拉长。 对， 但是如果你经常这么晚睡，我跟你说，我有一个闺蜜，她你知道她现在是怎么睡觉吗？ 每天凌晨六点，就早晨六点睡觉，然后中午三点醒。 那就是只有夜生活呗。 就不是，他不是夜生活，他是躺那睡不着。不是，他不是睡不着，他就是在玩手机，说白了。 有这种，我之前也是。 然后 很想睡，就是睡不着。 对， 把手机砸了就好了，这么简单的事情。 不是，我是真的觉得是，你一直拿着手机，你真的是睡不着。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很生气，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就明明告诉他，我说你把它放下就好了，不会听。然后这么熬了半个月，他现在满脸开始爆痘，然后现在黑眼圈咱就不说了啊，然后就开始。我感觉整个 出现了很多的 健康问题，整个的就是精神呀、很萎靡呀、这些的等等一系列。我跟你说，经常熬夜的人呢，不光是在这个身体上面会出现一些状况，你在心理上面也会出现一些状况，比如说很消极呀， 对， 就是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个睡眠真的是很关键的。 在说完睡眠之后呢，还有一个关于增肌的这样一个问题，想要涛涛来给我们解答一下。有很多女生认为这增肌做力量训练会让自己练得很壮，这个说法请涛涛来给我们点评一下。 其实女生完全不用担心做力量训练变得很壮很壮，因为有好多比如说健美运动员了，包括他们需要付出很多很多东西才能让自己的肌肉含量提高。因为女性增肌的情况下需要最重要的生长激素和睾酮激素，这个女性是很少很少，它比男性要低十几倍。然后这个睾酮激素和生长激素，这个是增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激素，所以说女性没有这种激素，所以说她要想练成那种特别特别壮的 还很难的， 需 要你付出很多的努力。 不是说有的女生比如说我举两下铁，哎呀我就练成特别特别壮。 你想的太简单了。 对对，想的太容易了。 那也就是说，总结一下刚刚涛涛的意思，就是完全想多了这个说法。想做力量训练就会增肌，有些人做力量训练你做不到标准，你都增不了肌，更别说就是对于女人就是女生来说，她本身比男性在增肌上面就有一定的就是缺陷，就是有一定的这个缺失，她有这少这两种激素，你想增肌都增不起来呢。 对 对啊，你像 是这样的， 就像我想那么努力去增肌，还增肌非常非常慢，没有那种比如说女性好，我推两下铁，哎呀我都练壮了，那我都太羡慕了， 太羡慕了。 好， 哎，那说到这个，我们正好聊一下，就是男生和女生在增肌当中，他就是有哪些区分，他方法有哪些不同呢？ 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女性的话， 什么样的方法？ 尽量是采用就是小重量多次数的去训练。这样对你的肌肉线条包括你的肌肉耐力会好一点。男性的话如果追求大重量，可以去采用一些比较阳刚一点的训练方式。 阳刚一点的训练方式， 对，会更猛一点。女性的话有可能刚开始接受不了，可以做一些小重量多次数的，先让自己身体去适应。 就是温和一点的运动， 并没有说太大的区别。并没有很大的区别。 那如果初学者的话，一般增肌多久会有效果呢？ 如果是非常好的训练，非常好的饮食作息习惯，一个月就能看出来一个效果。但是 一个线条是吗？ 对，一个你自己能知道的一个对比效果。但是三个月的情况下已经很明显了。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一周要保证多少运动量呢？ 如果初学者的情况下，尽量保证3到5次。 3到5次，一次多久？ 一次保持一个小时左右就 OK 了。 就是这一个小时是无氧运动吧？ 对，无氧运动。 那做这一个小时，就是我3到5次，我再为了想练得好一点，再增加这个，OK 吗？ 你要把这个训练量集中在这一个小时之内。如果是你，比如说好，你训练的时候，我玩玩手机，我做一组动作，这样你练两个小时都不如这一个小时有效果。 对，就没有用，就是要集中这个， 也就是要高质量的一个小时。 对，要高质量去训练。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我上次是听我朋友说，就是也是有一个健身房，他真的是魔鬼般的训练，我忘了那个是在哪里了。然后他也去了，就是他这个就是20分钟。就20分钟的训练，是真的不让你停歇的， 特别猛。 就是你如果一旦停，就拿那个电击来击你，就是那个电， 这么恐怖吗？ 就是很恐怖。 然后一垫就就清醒了，你知道吗？但是我说这样对身体好吗？肯定不好吧，那个用那个垫对自己内脏多差呀。 对，我觉得 就是那种，我觉得就像那种比较高强度的训练，除非你真的有一个就是某种需求吧。 对，你要想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目的，你 对对对 对，有一个这种目的的话，就大家轻易不要去选择这种训练的方式，对自己身体会产生不太好的一些影响。 哎，同时那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那种特别瘦的人，涛涛，很瘦的人，他们增起来肌肉之后，他们但是他们一直就是原本都是一个很瘦的状态，他们增起来肌肉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就增起来就不用担心它再消退了吗？还是很容易会反弹呢？ 嗯，这得需要你看你练多长时间。对，因为特别瘦的，特别瘦，你的意思是指怎么吃都吃不胖吗？那种。 对，然后他好不容易吃胖了之后，他会容易再瘦下去。 也有， 他再容易、就是， 他这种属于就是健身的体型属于外胚型，外胚型的情况下就是你的身体吸收很不好。因为刚才已经讲到吸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你吃了很多东西，好不容易吃下去的东西，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肌肉就增长得很慢。所以说你好不容易增长上去的东西，如果你要是停止锻炼或者是吃的又很少，你的肌肉就会 慢慢就流失了。 对， 那还有除了这个就是叫内什么型，刚刚那个 内胚型 还有哪种型？他们 中胚型 是什么样？ 中胚型的话就是你练的你也容易吃胖，也容易就是减肥减得比较快。就是一种正常人的体型。 就是它是一个折中的一个正常的。 对，有的就是怎么吃都吃不胖，就这属于外胚型。 那还有内胚型。 有那种，我相信你们身边也有这种人， 怎么吃都吃不胖。 对， 真的是有，我跟你说，而且他真的是那个胃口 还吃的特别多， 非常多。 对，有的是特别瘦的，还吃的特别多， 情绪的就像一头猪一样，你知道吗？非常能吃，而且能吃到你无法想象，那个嘴根本就不停，而且专吃那种热量比较高的，什么巧克力呀、奶茶呀。 但是他们这种也有一种缺点，就是如果他要想要把 肠胃不好是吗？ 对，一般这种就是吸收不好。肠胃不好，包括也有可能是天生的代谢能力比较高。但是他 我也很想这样。 但是他这种如果是就是他吸收不好的情况下，他怎么吃不胖，但是他想要增肌就很难。 想要增肌的， 我觉得男生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其实女生如果这样的话， 感觉挺好，是吧？ 也有这样的女生，只不过你不是而已。 对，我不是。 要想成为这样的女生，只能从娘胎里开始改造。 我真的是一个易胖的体质，就是我忽胖忽瘦，就是我减的也很快。 那你就属于中胚型。 中胚型的是吧？ 对， 但是我就是胖的也很快，就是一吃就胖，但是我胖也不会胖到一个，我比如说我最胖就是达到我1.7米的个最胖达到112斤， 那还行。 最胖是达到那块，就是我一旦到了那个值的时候就开始往下走了。 其实体重你不用看你的体重多少，你看你体脂率。 不要看体脂率，我说我自己真的太高了，28，对，很高。 哎，我听到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其实你这种就刚刚说的，应该叫外胚型的人，怎么吃都吃不胖的人，但他们都可能像是一梦这种瘦胖子，他们其实体脂率很高，在他们吃这些高热量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他虽然看起来外形并不是特别的。那个就是不是很 胖， 然后也不过分，但是他们的身体其实是已经这个比例是不健康的了， 就是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脂肪是不是基本上可能会长到内脏啊什么这些地方的？ 对，也会。对，也会有内脏脂肪，有这个就是皮下脂肪。就像也不一定说是他脂肪比较高，就像我之前有一个篮球队的队友，也是我室友，就是跟我身高差不多，他就是特别特别瘦。皮包， 你先报一下这个，我们涛涛的身高是1.89米。 对，1.89米，然后。就是他是那种皮包骨的那种，然后而且他还饭量差不多顶我2倍了 啊。 对，他而且首先吧，他运动量， 然后体脂率很高， 体脂率一点就不高，特别还特别低，还吃得多，然后他平时的话他运动量也还好， 那就是基因的优势， 那就是说明他这个 但是他想要增肌的话也是非常非常难的。 对， 想要增肌吸收不好也是。 哎，我有一个女性朋友，她很瘦， 他很瘦，然后但是他体脂率很高， 嗯， 就是他真的是很瘦， 就是骨架小，穿着衣服不显是吧？ 不是，是身上真的没有肉 啊， 但是他体脂率很高， 那可能就是内脏脂肪比较高， 内脏脂肪比较高是吧？ 那对于他们就是这种情况来说，他们适合什么样的增肌的方法呢？ 他们如果内脏脂肪比较高，需要控制，要饮食，饮食比较重要。 嗯， 因为内脏的话，比如说你的肝脏附近附着的这些内脏脂肪， 嗯， 通过饮食去调节会更好一点。 哦，那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吃的方面要特别的注意才可以。 对。 那就对于这种就怎么吃都吃不胖的人，那他们在训练上面，嗯，有什么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方式？ 但是他们， 他们是不是就得加大强度？因为练不出来。 也不是说加大强度， 主要是在饮食上面是吗？ 像那种怎么吃瘦不胖，因为首先他特别瘦， 嗯， 他力量肯定没有说稍微壮一点的力量大， 对， 你要是加大力量，他可自身可能也受不了， 对， 对，所以说你要加强这个时间， 就你只能够通过长时间的坚持 训练，对，长时间慢慢去来，这是，你看他有一个优势就是怎么吃都吃不胖，然后他也有弊端，就是增肌很难， 想壮还壮不了， 增肌很难。 嗯， 所以说也是公平的，身体是 公 平的， 平的， 对。 可 是 现在主要是审美的问题，如果什么时候肌肉成为了判别一个人美与丑的标准，那也许这些所谓的这个瘦胖子就不是我们所羡慕的了。 我倒是希望就是可以有一天肥肉可以变成一种一种标准的美，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再减了。 你也不肥啊，那变成标准的美你就不够了。 没有，其实哎，一梦这个就是这个白白瘦啊，就是这个胳膊上这块啊，嗯，还有这个肚子上的这块，真的让我很头疼。 对，女性的脂肪一般都囤积为这两块。 对，气死我了，真的是气死我了。 好了，刚刚在聊了很多的关于这个增肌说法，嗯，还有这个初学者增肌的这个问题之后呢， 嗯， 我们这一时段时间也就差不多， 嗯， 快结束了。在下一个时段当中呢，将会让涛涛给我们在现场指导一梦来做几个这个增肌的比较好的动作推荐吧， 嗯， 算是一个动作推荐。然后同时一会儿也请涛涛跟我们说一下这些动作的要领。通过大家如果要是想看这个的话，就一定要通过我们的直播，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到时候涛涛会到我们的表演区进行一个演示，让大家能够非常直观的就是了解这些动作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是一对一的辅导哦。 没错， 嗯，这也就是跟我们网上那些视频是不一样的。那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一会儿就进入我们潮流梦工厂的潮流现场的环节，一会儿见。 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I said that 你说我喜欢你 baby It's gonna be like ride or die baby 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性格你的 eyes 你的相思都很美妙 baby 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 Hold up 这感情从不 freestyle You make me go crazy I need you right now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Always be my number one, baby. And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want you to love, baby. And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wanna be on top of me.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 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yeah.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yeah.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潮流梦工厂的潮流现场环节啊。我们在这个环节呢，将会由我们今天的嘉宾任鹏涛涛涛教练来指导。本来是一梦，但是他受他所托，就由我来上场了。因为这个台子就先交给他，由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些、嗯、关于这个增肌、嗯、有哪些特别推荐的动作。 嗯，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的嘉宾还有我们的嘉妮一起移步到表演区。 对。 好的，我们佳妮呢和涛涛已经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了。那现在现在 我们俩能一块入镜吗？ 没问题没问题， 因为我们涛涛1米89，我1米76， 没有问题。这个镜头在这边，这个镜头啊，好、嗯、这样子也可以， 这个镜头 啊、哦、是正直方的这个镜头 啊、哦、这个 镜头，对对对， 好的好的。 OK， 那现在呢、嗯、我们来让涛涛来介绍一下这个增肌 我们今天要做哪些动作。 对，做哪些动作呢？ 其实徒手类比较简单的咱家也可以做的增肌动作，比如说无非就是比如说俯卧撑，然后深蹲、硬拉这些。女性的话可能俯卧撑稍微难一点，我刚才也看到，对对对，你可以做一些退阶的，比如说跪姿俯卧撑，你应该可以的。 跪姿俯卧撑先给我示范一下吧。 我可以给你示范这个瑜伽垫，准备个瑜伽垫就 OK、嗯、然后你可以站在这儿。 好，现在我们的涛涛要给我们示范。嗯， 然后跪姿， 跪姿， 对，然后把双手展开， 双手 展开，然后把你的腰背一定要挺直，腹部收紧， 腰背挺直，腹部收紧，嗯， 尽量宽，然后胸部发力，包括你的肩三头都在发力，然后下去做一个俯卧撑，然后尽量低一点，然后起。 整个过程稍微可以稍微慢一点，尤其是往下的时候稍微慢一点。一整个过程啊，一定要注意把你的 我们的麦对准我们的嘉宾，好 啊，腹部收紧，腹内压产生腹内压，比如说吸一口气，腹部产生压力，然后让你的背部挺直，尽量减少腰部发力。 嗯 ，OK 吗？ 我觉得对于我这种就是核心力量比较弱的来说，我可能会腰部发力。 试一下， 嗯，我来试一下。 好，我们的嘉宾涛涛来拿着话筒，然后让我们佳妮来试一下。刚才的这个动作要领呢？ 动作要领一定要注意让你的胸大肌发力，对，然后可以稍微再往前一点。 对 对，慢慢是有一点点难，手分开，肩宽尽量是1.5倍啊，对，然后让你的手臂在你的肩关节正下方，对，肩关节，对对对， 好，现在 把腹部收紧，对，很好，可以下去，下，对，感觉怎么样？ 哈哈哈，椅子太热了。 对，如果稍微难一点，如果这个做不了的情况下，把手往后放， 嗯， 手往后放，对，越往后放它越简单。对对对，手分开。 嗯，好。 对， 我们佳妮一定要把那个 腹部收紧 ， 腰椎收紧就行。哎，对， 嗯、 这样 OK, 不要撅屁股， 然后可以稍微低一点、嗯。对，可以再往下低一点。对， 好，我们刚才教练呢已经示范了这个第一个动作。 对，如果再加难度的话，手往前伸，手往前伸，尽量让你的这个角度，你可以来，你拿着我帮你示范一下。 我们这个嘉宾呢，可能这个动作呢， 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嗯、然后如果慢慢加难度的话，造成一个往前伸身体，你看，包括我的腰椎， 就是增加它的重量，对吗？相当于 对，增加重量，这、嗯、是利用你的次柱，然后慢慢再往前伸。然后如果这个都做得非常非常轻松，然后腿就可以伸直做标准的俯卧撑了。对， 我现在还是仅限于胸以下。嗯，那除了这个动作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动作推荐吗？ 可以做一些对身体， 我们把 包括男生、女生都非常非常有好处的腿部训练。对，腿部训练，腿臀，我觉得咱们应该往前站一点。 嗯，好，我们的导播老师把这个镜头稍微往上调一点。好， 然后众所周知，健身非常基础、非常好的动作，深蹲啊、是一个基础。对，深蹲是一个基础，应该接触健身的都知道深蹲这个动作的好处。 嗯，深蹲 它可以刺激你的，咱们刚才讲的睾酮激素、生长激素，非常好的增肌效果。然后，对你的臀、腿塑形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也是女孩比较重要的。 嗯、 动作啊， 所以这 动作你可以帮你演示一下。 所以现在我们教练要给我们演示一下这个深蹲的动作。 是一面镜子，尽量找一面镜子去就自己看着纠正你的动作。 嗯， 比如说你可以侧面看着，然后把双腿分开，尽量基础的是与肩同宽，把腰背挺直，腹部收紧，从上到下先调整身体姿态，调整好之后做一个深蹲，把腰背挺直做一个深蹲，然后臀腿尽量发力往后做， 嗯， 往后一点，然后膝盖呢尽量， 我们把那个话筒对准嘉宾， 超过脚尖，没有，也可以超过脚尖，对你的前侧也有好处。膝盖主要注意的是冲着你的脚尖的方向，冲着你的脚尖的方向， 方向 不要内扣，看不要内扣，对你膝盖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对，这个膝盖环节会有伤害。 对，对，第一对你，如果内扣外翻的话，第一对你的膝盖有伤害。 就是这个动作需要你的这个膝盖和你的脚尖是平直、冲直的，对。 要不然也对你的腿型也会有。 对，然后把你的这个腿和你的肩是一样宽的。 然后这是膝盖的问题，然后还要注意一个，你看，一个腰椎的问题，注意看，把腰背一定要挺直。第一是不要弯腰。第二是不要反弓太多， 嗯， 对，要腹部收紧的像平一点就行，对， 嗯， 对对对，平一点，然后深蹲尽量低，然后刚开始你可以蹲到大腿地面平行就 OK 了，对，然后手去腹部收紧，保持好一个合适的动作，对，你可以试一下， 我来试一下， 对对对，嗯，先站好，调整身体姿态，把 好，我们佳妮现在来给我们做一个示范， 对，好，你可以开始吧， 我。 来， 好，没关系，慢慢来， 很好，很标准的动作， 好，现在 佳妮呢现在在给我们做这个深蹲的示范。那么大家如果看不到，就是光在听我们说呢，可能看不到这个整个现场的演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教练教我们的这些动作了。 挺胸，让你的腹部产生压力，对你的腰椎保护一下，然后下蹲的时候，然后这样子，对，可以，对， 好。我们在发力的时候一定要呼出呼气，对吧？ 对对对，发力的时候要把气呼出去。 呼出去，嗯。其实我们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这个整个的呼吸节奏也是很重要的。 稍微打开一点。 所以一定要注意我们在发力的时候要呼出气，然后呢在放，就是这个放松的时候是要吸吸气，对吧？对吧教练？ 对对对， 嗯，好。 对，然后就是注意一点，平时的话这个动作在家可以做，比如说4到5组，3到5组，每组做个20个左右，做到腿稍微有点酸。当然如果更狠一点，让自己超级超级这个 超级累，嗯， 超级累的那种感觉会更好一点， 就是可以多吃的感觉了。哎，那这个动作有没有什么进阶的？就像我们刚刚的这个这个俯卧撑一样的，可以进阶 的。进阶的话，比如说家里没有器械的话，比如说如果男女朋友的话，你可以扛着你女朋友男朋友一块去练。 怎么扛？ 对，让他骑在你脖子上也可以。 这样不会伤害脊椎吗？ 不会不会。刚才强调了一点，就是把腹部压力产生好，腰背挺直，这样是不会伤害的。对，我问的。然后你也可以比如说拿一个重物，比如说行李箱也可以拿着，然后做一个深蹲。这是 给它加重量吗？嗯， 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你可以单腿蹲，单腿做一个深蹲。对，单腿的话稍微有点难，稍微有点难。对，单腿也可以蹲。比如说好，也可以就是比如说一个后面一个凳子，然后轻轻坐上去，然后快速起来，这是一个。然后也可以去通过你的脚的距离去方式去改变，这样对你的大腿内侧会非常非常好的训练效果。 这样的话是需要腿强，就是你需要这个大腿距离的时候， 这个你腹部收紧控制好你的稳定性，对，控制好稳定性。这个话可以做一个一字尽量大的深蹲，然后做一个好下去， 嗯， 对对对，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嗯， 对对对， 我刚刚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感觉跟刚刚就完全是两个肌肉的方向了。 嗯， 练的是啊， 十字的话打开的话对你的内侧，大腿内侧， 很多人好像他们的这个赘肉都是长在大腿内侧。 对对对，我就是 这样练的话会让你大腿内侧更加紧实一点。 对，就是相当于把它撑开了嘛，就是你总是不运动不运动，那个脂肪都堆积在那里。 嗯哼， 对。 那我们还有哪些动作推荐？再给我们推荐。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健身的三大项，对，深蹲、硬拉、卧推。卧推的话，刚才没有器械，然后俯卧撑也差不多代替卧推了，然后深蹲也学，然后接下来可以尝试一下硬拉。硬拉的话，你可以空手， 可以 空手，然后你看也是侧面找一个距离，然后这个话跟深蹲的一些要领也差不多吧，腰椎挺直，腹部收紧，然后做一些比如罗马尼亚硬拉，腿分开与肩同宽，然后做一个下去， 哦，就一个运动， 对，然后起来慢起，把肩胛骨打开，往后挺胸，挺胸展开。首先呢你下去的时候，比如说你拉一个重物，首先吸一口气把胸挺起来，然后拉起来，产生腹内压拉起来，然后如果便式的情况下你可以加点重量，比如说你拿个凳子或椅子，然后可以做一些，这样去试一下。 我先试一下，让涛涛帮我看一下这个。 好好好， 可以可以， 我们佳妮来给我们示范一下。 侧面侧面，对对，把你的身体，对，然后腿尽量这样去稍微弯曲一点，比如说假装拿起一个重物，对，假装拿起一个重物，好，把肩胛骨收住，收住，对，稳定住，好，然后可以起，起，起来的时候把你的肩胛骨 往后合， 对，嗯，然后这个过程啊，下去的时候是你的髋关节，这是髋关节，屈髋屈膝是要同时做的，你看，同时做，对，然后膝盖不用屈太多，屈太多变成深蹲了， 对，然后这样的话对你的后侧感觉会好一点，对，尽量是稍微，你看稍微，你看我的腿稍微弯曲一点，然后做一个，好，起来的时候腰背挺直，这样对你的背部也有好处，对，背部也有好处。 我在做了几个这个动作之后啊，可能跟健身房就加重量的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它是一种就是你好像就是自，这叫什么，就有一种叫静摩擦力，人的那个就是自我力量的抵抗，这样的一种感觉。嗯， 也更加方便，其实在家也可以自己练，它可能是说没有那么麻烦，我还要去健身房，这样的话在健身房如果有更好的条件，健身房练会更好，但是没有，如果比较忙的情况下，在家练的这种效果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还有什么徒手动作，或者这个动作进阶就是踢东西？ 对， 还有哪个徒手动作再给我们介绍一个吧？ 比如说你刚才的那种进阶相扑深蹲硬拉也是可以的， 就类似这个深蹲的时候这样子。 对，然后不是刚才硬拉吗，这样相扑硬拉也是对内侧，跟刚才我教你的那个是这个相扑深蹲一样的。 那我来试一下，你帮我指导一下。 嗯，好。我们现在佳妮在给我们示范这个教练跟他说的最后一个动作。嗯， 对。 我觉得我有点蹲不下来。 没事， 慢慢来。 还行吗？把这儿挺直。 我觉得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变成了就是我的两个脚在使劲儿，在 就发力点可能会找错， 膝盖打开。 哈哈，佳妮，佳妮，哈哈哈哈 哈！其实这种是很相似，但是如果稍微你拿一个东西的话，就变得不一样了。 我拿一个袋子试试。 嗯， 对，哎，也行。 拿袋子 也行。对，你看，我再给你做一个示范。嗯。比如说，这个袋子在下面啊，这个袋子先调整身体姿态之后，然后下去。拿住，吸一口气，挺胸，然后看一下镜子，看一下动作怎么样，然后起。你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今天给我收一下， 嗯， 慢放。这个是稍微往前的，稍微往前的。 那个刚刚的那个深蹲还是？ 这深蹲的话是往下蹲的，然后这个是稍微往前一点，往前一点，让你的后侧发上力。硬拉的话对你的后链比较，包括你的背部，包括你的大腿后侧腘绳肌会有好的刺激。 哦， 对，尽量屈髋多一点，这个是屈髋多一点。 好， 对，后侧稍微弯曲一点，对，腰背挺直，对。然后 其实我们看似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练起来的时候还是挺困难的，各个细节你要不注意好，如果一个发力点找不对的话，你可能就会练错， 一脸懵逼的感觉。 好， 还可以，可以再稍微屈膝一点点。 嗯，其实如果佳妮手，其实如果佳妮这个手中的这个重量稍微再重一点就好了， 对 吧？ 对，可能新手 的话，他现在这个找不到这个地方，嗯。 健身方面，我确实是一个新手，所以刚刚，其实刚刚在这个过程当中，涛涛老师也已经给了我们几个概念。第一个是深蹲、俯卧撑，深蹲和俯卧撑都是通过东西可以加码的， 对， 方式可以加码的。然后还有这个，卧硬拉。硬拉呢，我们在没有这个重物的情况下也可以去实现的这么一个东西。 是的， 嗯，好，我们就先回到我们的嘉宾席。 嗯，好，我们。让有请我们的嘉宾还有我们的佳妮回到我们的这个座位上面。 在刚刚练了这几个动作之后，觉得可能今天练得还不太尽兴啊，因为我们时间限制的原因，所有的动作我都只是模仿了一遍，回家可能这些动作都是要做到一定的频率才有效果的。 效果，对，肯定是这样子。 刚刚 对， 刚刚那个涛涛推荐的这几个动作比例大概是你做个3到4组，一组20个，或者是还可以在 你的肌肉达到一种酸痛感， 稍微有酸痛感， 对， 就有那种练到的感觉， 对， 是最好的。 对 啊， 那刚刚在学的这几个动作之后，不知道大家学的怎么样啊？反正我是大概，我觉得涛涛讲的很清楚了，这些动作应该怎么样。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在我刚刚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也想问一下涛涛，就是关于刚刚我们的这个，在做这个卧推。这个动作的时候，徒手卧推这个动作的时候，感觉肩胛骨它是在使劲。 首先，徒手的话那叫俯卧撑，仰卧的话叫卧推。 啊，不是卧推，是那个 对俯卧撑。 硬拉。 啊，硬拉。 徒手硬拉那个叫什么什么硬拉？ 对对对。 在做那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的是，因为我没有加重量。我还没有感受到就是肌肉到底是哪里发力，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我们腿部的肌肉之后，是不是肩胛骨也会发力？ 肩胛骨要不是说发力，肩胛骨要稳定住，控制好就行了。然后它的发力感觉，一是大腿后侧，然后二是包括你的臀部，你整个背部都是有练到的，所以说它的参与的大肌肉群比较多。就是因为这个，它的增肌效果才会比较好。 就是他其实练到的这个肌肉 群比较多。对， 因为 什么吧，你的参与的大肌肉群比较多，因为这些大肌肉群也是比较有力量的，所以说要加一点力量才会效果更好。 刚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涛涛我听你讲，我很认真的听了，然后听到就是在讲那个俯卧撑的时候，你说到就是很容易腰痛，其实这个动作是不是练核心会多一些？ 核心也是有的，因为你腹部要控制住嘛，控制住核心，不是说核心多一点，更多的是你的胸，包括你的肩和背。不对，肩和三头。 肩和 三头。 就是你刚才说的拜拜肉的那个。 啊，拜拜肉那个，你最清楚了。 哎，其实这女生就是刚刚教练说的嘛，就是经常会堆积在这些脂肪上面啊什么的，对。所以还是我觉得还挺难减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他们说这个动作好像也是 小鸭飞， 小天鹅飞是吧？ 天鹅臂 练芭蕾的人他们经常会 做一个动作。对，这个管用吗？ 其实这种对很多姑娘都造成了一种误区，整天都在飞飞飞，但是效果 一般般， 明显啊， 一般，真是 一般，还是要通过这种专业的器械， 对， 量身定做一个方案，更有利于我们去，包括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讲的增肌，还有减脂，还有这个塑造身体线条，都是有效果的。那今天呢，感谢我们的涛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讲了这么多的关于不仅仅是增肌，还有减脂方面的这个附带的消息，附带的这些知识。然后刚刚呢，我再总结一下啊，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小结。最开始第一个环节我们讲到了这个减脂应该怎么吃，这个吃呢注意的就是多种搭配，然后一定不能不吃脂肪，脂肪也是很重要的增肌需要的，然后包括减脂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脂肪去消耗的。 对，减脂的情况下你可以摄入一些不饱和脂肪，比如说一些坚果类里面含的脂肪会比较好一点， 不饱和的脂肪。 对，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也讲了一些就是在增肌方面的说法，这种使劲吃使劲练，然后还有吃高热量的食物，都是要根据自己的训练量来进行一个配比。 对， 所以你练得多你就可以吃得多，练得少那就少吃点，这个样子 啊，也是有这种说法，也可以认同。 可以认同。 对， 再严谨点会更好。 对，再严谨点就看你身体的吸收量。对。 那在说完这个之后，我们还就是简单的说了一下关于增肌的这个周期，其实每个人也是不一样的。但如果你要是底子比较好的话，可能一个月你的线条就会显现出来。 对。 但是也有这个身体状况，比如说就像那种怎么吃都吃不胖的人，他们在增肌上面反而是会有 稍微难一点， 会比平常人难一些的。 对。 上帝为你开开了一扇门，就要为你关上一扇窗。 对，很公平。 很公平。也虽然这个公平在现在的审美之下呢，是我们还有点不太想那个什么的，就是还是大家都追求的是怎么吃都吃不胖，庸俗。 对， 这种美。但希望在慢慢的我们的这个健康事业的发展当中呢，大家都能够把这种健康美和肌肉美作为一种新的审美标准，让更多的就是我们的审美多元化起来。 今天我们再次感谢涛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关于增肌减脂方面的知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拜拜啦。 嗯，是的。 嗯， 然后这两个小时过得也是蛮快的啊。 嗯， 然后我们在这两个小时当中呢，学到了一些增肌的方法，不管是在饮食上面， 嗯， 还是在你平时的这个锻炼当中。 嗯， 哎，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不管你增不增肌啊，就是一定要保持这个运动，一定要就是把它形成一个习惯，这样对我们的身体都是有益处的。 嗯，同时也要提醒大家，我们在潮流梦工厂之后下一档节目是活力 music， 嗯， 也欢迎大家及时的这个准时收听收看我们的活力 music 的节目。 是的， 那今天的潮流梦工厂呢就到这里了。 嗯， 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对，也感谢我们的涛涛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嗯， 对， 潮流梦工厂呢，嗯，我们下期再见啦。 下期再见， 送给大家一首歌曲。 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 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